姜文龙一生功名，前言是后有相，我要记得你。到不日当公案官坛不济，安是天保护地保佑，安有神灵， 沙桥鉴别。 听我命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 黄昏